是没动，是在调顺。你可以心不用急着通开，有些地方不是不动，只是在找回顺序，让身体慢慢调整它的节奏。今晚不用再催它快一点，不用再逼自己立刻想通，立刻松开，先把那份急着疏通的力道放下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放松，身体会用它自己的方式慢慢调顺。